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十二先知书入面的第十一卷，就是尾二那卷，一共是十四章的书，是211节的经文。在十二先知书入面，撒加利亚书是被认为是最难解释的一部书。当我知道是要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最令我头痛的一部书就是撒加利亚书。但原因不是因为解释的问题，在这个系列我们说我们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是用经文的结构来解释经文，我们是用新约的使徒怎样引用十二先知书来解经。因为新约的使徒都有圣灵的默示，所以我们照着他们引用十二先知书的方向来 解经的话，就一定不会解错。甚至我们说连埋作者的名字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经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来解经，我们相信这样的解经是绝对的正确。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头痛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篇幅一共是有14章的经文。那你说何西亚书都有14章的经文啫，但是撒加利亚书有样好不同，就是他一开始头六章的经文就有8个异象。你如果这个时间掌握得不好的话，你只是讲这8个异象，相信都已经是能够是用晒成篇道的时间。但是有一样好，就是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的背景是一模一样，都是有关犹太人回归之后的事。所以我哋如果你想知道撒加利亚书嘅背景，你可以去听翻我讲哈该书嘅背景，应该系一模一样。喺哈该书，神叫哈该先知去系鼓励以色列人重起圣殿，而喺度撒加利亚书就系神叫撒加利亚先知去安慰以色列人，而撒加利亚先知嘅名字就系神记得、神纪念。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一开始一章一节，经文就说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们见到时间上来讲是和哈该斯是一模一样，都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所发生的事，但是撒加利亚书就要比哈该书是迟了2个月。好多人，好多嘅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圣经学者都认为，撒加利亚嘅爸爸系可能一早就死咗，所以好多时喺度圣经入面提到撒加利亚先知，都会系提到佢嘅祖父亦多，而佢祖父亦多亦都系一位祭司，根据尼希米记12章所讲，而撒加利亚先知本身就系有双重嘅身份，佢系先知亦都系祭司。就是好似耶利米同埋以西结一样。撒加利亚嘅祖父亦多，佢名字嘅意思就係耶和华在适当嘅时候。而比利加佢爸爸名字嘅意思就係耶和华祝福。将佢哋三代嘅人嘅名字加埋一起就非常之有意思。就係耶和华喺适当嘅时候佢会係纪念，佢会係记得，并且是祝福。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非常之普遍，在说旧约差不多就有30个人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争论不休，究竟撒加利亚书是由多少个撒加利亚写成，他们认为撒加利亚书起码是由3位撒加利亚先知来到写成。但我们等阵会见到撒加利亚书是有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首尾的结构，由1章至到14章，全部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若果是由不同的撒加利亚写成的话，这几个作者是要有很默契，要很同心来到合作才能够写到一个这样的首尾的结构。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非常之的美，我绝对相信撒加利亚书只有一位的作者，而最大的证明就是有一位作者相信就是出自耶稣基督自己的口。 喺到马太福音23:35，耶稣基督话：叫世上所流二人嘅血都归到你们嘅身上，从二人阿伯嘅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嘅血为止。我哋见到耶稣基督话：呢位撒加利亚先知佢系死喺圣殿。而又根據猶太人嘅經典Targum 呢一部嘅經典著作，佢哋都話呢位撒加利亞先知係死喺聖殿。但係就有好多嘅聖經學者，佢哋就懷疑，佢哋話耶穌基督所講嘅呢位撒加利亞唔係寫撒加利亞書嘅嗰一位，而係喺度約阿斯猶大王約阿斯嘅時候嘅一位撒加利亞。但是那位撒加利亚虽然都是死在圣殿，但是他的爸爸的名字就是爸爸是祭司耶和耶大，而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的爸爸是叫做巴拉巴。巴拉巴其实是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撒加利亚先知他的爸爸的名字比利加是同一个名，但是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因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翻译有少少不同，但是这两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人，就是今天撒加利亚写撒加利亚书的这位作者的爸爸。另外有一个原因，耶稣基督用阿伯和撒加利亚来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 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阿伯是第一位在旧约殉道的人，而撒加利亚就是在旧约书里面最后一位殉道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用阿伯和撒加利亚来做例子，而这一位撒加利亚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耶稣基督讲到这位撒加利亚那时候，他没有讲到是第几个撒加利亚，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撒加利亚书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书是被认为是 末世的是末日的预言书，在旧约里面末世的预言书。我们知道新约末世的预言书就是启示录，但是在这里旧约撒加利亚书就是其中一部，另外一部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比撒加利亚书是讲耶稣基督的预言是比较多一点，但除了以赛亚书之后，撒加利亚书就是讲得耶稣基督的预言是最多的一部旧约书。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是有66章的经文，但是撒加利亚书就只有14章的经文。由于撒加利亚书讲耶稣基督预言的准确性，有很多人认为撒加利亚书成书的日期其实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甚至是钉了十字架之后所写成。但是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00年，就在耶稣基督出世前的300年，撒加利亚书已经是被人是从希伯来文是译到希腊文，而摆了进去是70士译本里面。所以撒加利亚书里面讲耶稣基督的预言绝对是预言，而不是后人是加上去。撒加利亚书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6章，我刚才所讲的8个异象。全部8个异象神都在一个夜晚是给撒加利亚先知，在11月24日。有很多人说是撒加利亚发梦，这里不是发梦，其实是异象。异象和发梦有什么不同啊？异象就是一个人是仲醒在那里，他是见到这些事，这个是异象。在经文里面是屡次出现说撒加利亚举目观看，我们知道他是醒在那里，甚至天使都要来是搏命是不让他睡觉，要叫醒他来到是看这些异象。我们知道这些绝对不是梦境。有很多的学者都注意到在这里8个异象前面的6章的经文，撒加利亚先知的手法是跟其他的经文很不同。这个是当然的，因为你想想写异象的手法当然是跟其他的经文是很不同，绝对是不足为奇。 撒加利亚书第二个部分是七至到八章，是讲到有四个信息。而喺度第三个部分九至到十四章是讲两个默示。这两个默示都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是有关。万军之耶和华在树撒加利亚书入面是出现了五十二次咁多，就好似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一样。单单在到第八章已经是出现了十八次。撒加利亚书同个四字有好大的渊源，是充满了四字在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入面。有四骑士，有四辆马车，有四角，有四象人，四风。甚至我们讲的八个异象，你们等阵都能够见到是四对的异象，四 pair 的异象。而在到七至到八章，我们说是有四个信息。在到九至到十四章，虽然只是有两个默示，但是每个默示都能够分开是有两个部分，所以亦都是一共有四个信息。撒加利亚书其实跟这个启示录是很相似，都是讲了很多末世的预言，但入面所用的象征、比喻、字眼同埋其他圣经书本入面都系好一致性。所以当我哋系解释启示录或者系撒加利亚书嗰阵时我哋不妨做嘅就系将呢一啲相同嘅字眼呢啲象征比喻嚟到系解释呢啲预言。因为66部书40位嘅作者后面都有同一位嘅圣灵嚟到默示。如果我哋咁样嚟到解经，我哋就系用圣经嚟到解释圣经。是会帮助我们解经的准确的程度。撒加利亚书头那六章八个异象其实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我们可以一 pair 一 pair 地来看它。我们知道首尾结构就是首和尾是有一个呼应，然后第二层的首和尾又有一个呼应。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此类推，第一个异象和第八个异象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二和第七个异象亦都有连带的关系，第三和第六、第四和第五一共是有四对的异象。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和第八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有关四个骑士在这里番石榴的树林当中。我们见到是有四个骑士，有很多个圣经学者一见到四个骑士就会想起启示录的第六章，因为那里都是有四个骑士。但是虽然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要指出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番石榴里面的骑士那些马的颜色是有两个红色、一个黄色和一个白色。而在启示录就是有白色、红色、黑色同埋系灰色，所以我哋见到马嘅颜色系骑士嘅颜色系好唔同。番石榴又有咩嘅意思呢？英文系 myrtle tree， 喺度撒加利亚书嘅一章十节，喺圣经入面系出现过有成十次咁多，每一次嘅有成四次，唔系十次，四次咁多。每一次嘅出现都系同系神保证对以色列人嘅应许，对佢哋嘅祝福系有关。在这里这个经文亦都不例外。第八个异象又是讲什么呢？第八个异象是有四辆的马车，我们看到个连带的关系，四个骑士四个马车。在哪里啊？撒加利亚书的六章一节说他们是从两座山的中间是出来，这些山是同山，同造的山，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审判。其实这两个的异象加在一起不是很难解释。我们看到神是差派他的骑士、他的车辆是四处在这个地上来到是巡行。跟着回来的报告就是说全地都安息平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指示在进行着。神的计划、神的指示是什么啊？我们看到就是祝福，就是这个番石榴树祝福以色列人。同埋咩呀？审判，同系代表审判，审判列国。呢一个我哋等阵会见到去到九至到十四章都系讲一样嘅嘢。 神最后是复兴以色列人，是审判列国。第二和第七个异象，又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先看第二个异象。第二个异象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八节，话撒加利亚先知举目观看，见到有四个角。我刚才讲，这些不是梦境，是异象，就是因为这样。撒加利亚是举目观看，他是见到有四个角。四个角是代表什么呢？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九节是有解释给我们听，就是天使自己解释给我们听，说这些角是要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我们见到这些就是会攻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敌人。在这里犹太人的经典他们都说角是代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其实这里很简单，我们看到四只角就代表四个国家，就是和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第二章但以理是用了一个铜像来到是代表四个国家，在第七章但以理书是用了四只野兽来到是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跟住经文去到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二十节，是讲到有匠人。匠人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文言文匠人就解释什么？是外父的解。这里相信不是讲话有四个外父，这个匠人是有其他的意思。其实这里是讲到工匠，因为你看看一章二十节讲什么？这些匠人是会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能抬头，但这些匠人来要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这些匠人不单止是打散是犹大国，他连其他的国家都会打散。这里给我们见到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匠人，其实就是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袖，是国家的王。就是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甚至尼布甲尼撒都是成为神手上的一粒棋子。在到以赛亚书的45章一节，我们见到经文说，我耶和华所立所高的古列，我才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古列是波斯王，都是被神来到是赐他权柄，以致他是能够是打败列国。我们见到这一切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就是好像第一个异象和第八个异象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进行。第七个异象又是讲些什么呢？第七个异象其实和第二个异象是有连带关系。第七个异象是讲到有一个妇人在一个大的凉气里面，哇，个凉气很大，连人都坐到在里面。跟着天使又要来解经，说这个是代表是罪恶。跟住有两个妇人出嚟，两个妇人有翼嘅，将呢一个凉气系搬咗去示拿地呢个地方。你话示拿地喺边度啊？示拿地就系代表巴比伦。我哋见到示拿地就系所有嘅假嘅宗教，就系由巴比伦嗰度出嚟。我哋知道当时旧时嘅巴别塔就系喺示拿地呢个地方。而讲到示拿地，我哋讲到巴比伦，令我哋諗起喺度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所讲嘅大淫妇巴比伦。呢一个大淫妇巴比伦就係代表喺度末世有一个係普世嘅政治、经济、宗教嘅一个政府。突然间我哋一见到呢啲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所讲嘅，突然间我哋就能够明白晒点解会系一个妇人坐在一个凉气入边？因为系大淫妇巴比伦。点解系去示拿地啊？就系、是、巴比伦咁嘅意思。连埋嗰两个妇人有翼，你唔好以为佢哋系天使，佢哋嘅翼系冠鸟嘅翼。冠鸟就谂我，使我哋谂起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有污秽可憎嘅雀鸟。所以全部加埋晒一齐，我哋见到就係好清楚嘅一幅图画， 就是讲緊启示录十七十八章的大淫妇巴比伦。嗱，我哋见到呢度所讲嘅第二同埋第七个异象，就话俾我哋听，无论喺世上嘅列国啊，好似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啊、希腊、罗马呢啲咁嘅国家，一个跟住一个，亦话系去到末世，好似大淫妇巴比伦咁样嘅一个世啊普世嘅政治宗教嘅呢个势力，全部都系喺度神嘅掌管之下，是神给他们的力量，是神给他们的权柄来到是得到这个势力，但是一切都是操纵在神的掌握之下。这个就是第二和第七个的异象告诉我们听，而和第一和第八个异象都是有连带关系，就是神是掌握一切。第三和第六个异象又是讲些什么呢？第三个异象是讲到准绳。我们讲阿摩斯书的时候都有讲过，准绳就是神要来量度人的标准。所以可以讲得是神量度人的标准，他的准则。而第六个异象是说有飞行的书卷。这个飞行的书卷是长20爪，是阔是10爪。嗱，呢一个尺寸啱啱就系喺度会幕入边至圣所嘅大细，20爪乘10爪，所以呢度所讲嘅呢个书卷系由至圣所系由神嗰度出嚟，亦都系一样，神系要用佢嘅话语嚟到系审判人。喺度撒加利亚书5:3系讲得好清楚，有人犯罪嘅时候就要按着卷上嘅话嚟到系除灭佢。所以我们见到第三个异象、第六个异象都是讲到神的准则，他的标准怎样才是能够是被神接纳、被神接受。但是你说这个不是新约的教导，新约的教导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到是被神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看埋第四、第五个异象是讲些什么。第四个异象是讲到大祭司约书亚，他站在神的面前，有撒旦在他右手边在指控他。而约书亚是穿着了污秽的衣服，神叫天使是除去他污秽的衣服，帮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其实约书亚是代表以色列人，污秽的衣服是代表他们的罪。这里除了污秽的衣服，是代表是要是脱离罪业，是要赦免他们的罪业，是救赎的意思。而在到撒加利亚书3:2，我们见到经文说他们就好像从火入面抽出来的一根是柴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好像火入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避免神的审判，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这个亦都令我想起在阿摩斯书入面我们讲到神是会打救以色列人，就是好像在狮子的口入面是将两条腿和半只耳是抢回来一样。在这里撒加利亚书3:9说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业。怎能够一日之间除掉他的罪业？肯定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个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在第五个异象说在灯台上有7盏灯，而每盏灯是有7个管子，是通到去两旁的两棵的橄榄树，那些橄榄油就不断地样是流到这7盏灯的里面来到是继续燃烧。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油是代表是圣灵，就是好像在马太福音第25:10里面有5个童女的灯里面是有油，是有圣灵，以致是新郎是来到是接了他们。但是有5个是愚蠢的童女，他们的灯里面就没有油，以致他们是没有去被这个新郎是接到。在说撒加利亚书的4:6，神同所罗巴伯讲，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第四和第五个异象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我们看看 喺度第四个异象讲到大祭司系约书亚，佢系有祭司嘅身份。第五个异象系讲到所罗巴伯，佢系有王嘅身份。你将呢两个人加埋一齐，你就见到系讲紧一位系又有王又有系祭司嘅身份。嗱，呢位当然就系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嗱，如果你话啊，我都唔系好信啫，你睇埋第六章嘅下半章。经文讲到大祭司是约书亚被加冕。啊，你说咁都得，祭司都可以被加冕。咁咪集咗王同埋祭司嘅身份系一身。嗱，你见到喺圣经入面，王同埋祭司嘅身份系从来唔会混淆。好似系乌西亚一样，乌西亚王啊，佢为咗要自己系献祭俾神，以致立刻神就俾佢有麻风病。我哋见到神啊，这个王同埋祭司嘅身份永远唔混淆，所以我哋见到约书亚唔系话俾我哋听佢系会成为王，佢嘅加冕只不过系一个象征，佢唔可能变为王，佢亦都唔系犹大人支派啊，犹大支派嘅人。但系呢度系有个象征话俾我哋听啊，指住嘅系嗰一位又有王又有祭司身份嘅，就系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哋见到八个异象其实是好清楚，一切喺度神嘅掌握当中喺度进行緊，无论系当时嘅国或者系呢个末世嘅国，而神已经系预备咗一位救主俾我哋，呢位就系耶稣基督，佢系会赦免我哋嘅罪，以致我哋每个人都会系得到佢嘅圣灵喺我哋嘅身上。当神俾咗撒加利亚先知系有八个异象之后，有两年是没什么启示，跟住有人从伯特利来到是问是撒加利亚先知关于禁食的问题，于是又带出了有四个讯息。为什么会有四个讯息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文有帮我们来到分段。每一次是一个新的段落的时候，经文就会说神的话是临到我或者是临到撒加利亚先知。所以好容易是俾我哋分段知道有四个讯息。第一个讯息就是同禁食有关。嗰啲人问佢话我哋已经成70年系被掳喺度巴比伦，每五月同埋七月我哋都会哀悼，我哋都会禁食。但而家已经返到嚟耶路撒冷喎，我哋仲需唔需要嚟到禁食。神透过撒加利亚先知同佢哋讲，话你哋禁食岂系为咗你哋有悔改之心，岂系为咗神系为咗你哋有悔改之心啊，完全都系空有外表，有姿势冇实际。呢度系带出咗第二个讯息，就系点解佢哋要有悔改之心啊，就系因为神俾佢哋知道佢哋亡国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系唔公义，佢哋系欺凌孤儿寡妇，佢哋系谋财害命，佢哋系唔听神嘅话语。所以他们先遭到亡国，遭到被掳。跟着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会有一日会复兴。这个神的旨意，他们会复兴。神说我会是回到去锡安。神说我会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你们现在回来的五万人都不够，但是将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来耶路撒冷。你们会有丰收，你们会有太平盛世。跟着最后一个讯息，神跟他们讲，话你哋本来你哋系有禁食系哀恸，但系神话将来嘅日子你哋系会有喜乐，你哋会有喜宴。万国嘅人都会嚟系寻求归向耶和华嚟到敬拜神。呢个时候我哋就见到就系千年嘅国度，就系有喜宴嘅时候。嗱，呢个问题好明显就系俾我哋见到，究竟犹太人点样能够系从禁食能够是变成了有喜乐的筵席，怎样能够是从他们的亡国能够是变成了复国。答案其实在到第九至到第十四章是指向尼赛亚，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看到第九至到第十四章是有两个密事，这两个密事都跟尼赛亚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第一个密事是跟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有关，第二个密事是跟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是有关。我们先看看第一次的来临，在九章和十章 讲到尼赛亚，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在第十一章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的被拒绝被弃，这个就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讲，耶稣基督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受他。我们看到第二个默示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亦都是分开两半，第一半是十二和十三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悔改。我们以前都讲过，以色列人要先是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才会回来。在这里讲何西亚的时候都讲过，何西亚书的五章十五节，神要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神的面，然后神才会回到原处。这里所讲的就是犹太人的悔改。悔改了之后，尼赛亚耶稣基督就会再一次来临，这个是记载在第十四章。但我们刚才是讲过，由于是这个撒加利亚书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是这么准确，很多人都认为是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甚至是钉了十字架之后才是写成。其实撒加利亚书成书的日期是公元前的五百年，是耶稣基督出世前的五百年，而在到耶稣基督出世前的三百年，公元前三百年，撒加利亚书已经是从希伯来文被译造是希腊文，黑字白字地在到这个七十字译本。所以我们见到这里所讲的绝对是预言，而不是后人加上去。我们先看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预言，是在到第九章。在到九章一至到八节是讲到当时国际上的舞台的情形。跟住在到九章九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经文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看到这里是预言耶稣基督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以王的身份是进入耶路撒冷。这一件事在四福音书里面是很重要，所以四部福音书都有提及到。而在这里但以理书亦都有关系耶稣基督的来临，还不单止添，还告诉我们听实质是什么日子耶稣基督回来。在这里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你当知道，当明白，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听，当是阿达薛西王下令可以重启耶路撒冷城，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是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个就给了我们是有个启示，怎样能够计算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我讲过有篇道叫做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的救恩，在这里面我是跟大家讲你怎样能够是计算得到。而那一日正是公元的三十三年的三月三十日，耶稣基督就骑住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日啱啱是逾越节前的五日，就在五日后的逾越节，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是成为你和我的代罪羔羊。你看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准确，无论是撒加利亚书，无论是但以理书，都是有准确的预言。在书第十章是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好牧羊人，好有趣啊！在这里约翰福音亦都是第十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羊人。在这里第十章的开始，一开始神就说犹太人的领袖都是坏的牧羊人，而神说我要代替他们，我要以好牧羊人来代替他们，撒加利亚书的十章二至到三节。而这位好牧羊人有什么的特征啊？在到撒加利亚书的十章四节说他是防角石，是钉子，以赛亚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他是真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里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的比喻，我们都没有时候一一去解释，但是我们见到这里所讲的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而最明显的就是他是我们的防角石， 嗱，呢一个就喺度新约好多嘅呢一个书本都有话俾我哋听。跟住喺度十章五至到十二节，话尼赛亚将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哇！你话咪主，你话唔妥，闸主，你话吓圣，几时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冇帮以色列人系得胜啫？耶稣基督系为我哋钉十字架，边度有带以色列人得胜啊？嗱，呢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以色列人系冇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佢哋有接受嘅话，耶稣基督就会系带领佢哋系进入神嘅国，天国就会立刻嘅降临。喺度第十一章系讲到尼赛亚耶稣基督系被遗弃。嗱喺度撒加利亚书嘅十一章一至到三节系讲到啊，若果唔接受耶稣基督嘅后果，就会从黎巴嫩、巴山、约旦都会全部被毁灭。嗱呢一个正如系耶稣基督自己嘅预言，佢话耶路撒冷会被系毁灭，啊圣殿系会被毁坏。啊！一块石头唔会留喺另外一块嘅石头上高。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嘅二节，跟住喺十一章嘅四节到六节，啊，就系好牧羊人同埋坏牧羊人嘅比较。坏牧羊人系唔理呢个羊嘅死活，佢哋只系顾自己嘅利益。啊，佢哋系只系为咗自己嘅益处。但系好牧羊人咧，系愿意为羊嚟到舍命。喺度第七至到十四节，神叫系撒加利亚去扮演好牧羊人嘅角色。啊，佢手上系有两支杖，我哋见到诗篇第二十四、第二十三篇话俾我哋听，吓牧羊人嘅手里面系有两系有杖同埋杆。啊，杖系比较短啲，系比较粗啲，系要嚟打走嗰啲系袭击羊群嘅豺狼啊，同埋第啲嘅凶猛嘅野兽。啊！这个可以讲得是荣美的杖。另外有杆是比较长、比较幼，而且个头嗰度系有个勾，啊，要嚟嗰啲羊系走歪路嗰阵时系勾翻佢哋过嚟，啊，聚集翻佢哋一齐。这个可以讲是联索嘅杖。但系好可惜，我哋见到好牧羊人系被三十块钱嚟到系出卖咗。喺度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话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嘅美好嘅价钱系丢给窑户啊，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嘅殿中丢给耶户了啊，窑户了。嗱，我哋呢度见到系有三件事系好有趣。嗱，系讲到系出卖呢一个好牧羊人，出卖呢个尼赛亚耶稣基督嘅价钱系三十块钱。但是这个交易是在到耶和华的殿入面的交易。而且最后这个价钱去了窑户那里，哇，拗晒头，说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直至到你去读是新约马太福音26、27章，你见到犹大当他准备去出卖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去圣殿那里见大祭司，他说如果我将耶稣基督交给你们，你给我多少钱，有什么的好处。佢哋就同犹大话：你会得到三十块嘅钱银钱。这个记载喺马太福音嘅26章15节。从嗰个时候开始，犹大就系揾机会嚟到将耶稣基督系交俾佢哋。最后耶稣基督被捕，系定咗罪，犹大就后悔啦。佢系攞翻嗰三十块钱，佢走到去圣殿，佢同祭司同埋长老话。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马太福音27章3至4节。他说我有罪。那些祭司和那个长老说关我们什么事 你自己就去承担你自己的罪。所以犹大就走出圣殿，他首先将那些三十块钱抌在圣殿那里，然后他走出圣殿吊死了自己。祭司拿着这些钱，佢哋话呢啲钱我哋唔可以摆喺个银库入边，因为呢啲系血价，系血钱。后尾佢哋又谂到一个计谋，就系原来喺神嘅律法当中系话，如果有外邦人喺你个地方度死咗，你可以系用呢啲钱嚟到帮佢系买一块地嚟到葬佢。于是佢哋就同窑户买咗一块田，将系犹大葬咗，然后呢一块田到马。 马太嘅时候，仍然俾人叫佢做血田。嗱，我哋见到哇，完全符合晒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所讲嘅嗰三件事。啊，有人话冇可能嘅，一定有阴谋啊！而家都好兴啊，阴谋论，一定有阴谋论。喂，唯一嘅阴谋论系咩呀？系大祭司同埋犹大两个系夹计嚟到系搞到呢件事，完全系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所讲嘅一模一样。但系有冇咁嘅可能啊？犹大会唔会为咗咁样就系吊死自己？啊，呢个大祭司又会唔会肯去特登做到出嚟，系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一样，以致人哋可以话吓啊，俾我哋见到原来耶稣基督真系佢哋嘅尼赛亚？会唔会咁做呢？绝对冇可能。嗱，我哋喺度马太福音嘅二十七章九节，马太话俾我哋听，呢个就应验咗耶利米先知嘅预言。嗱，有人又会话：，哇，系咪马太摆乌龙啊？头先我哋先讲系撒加利亚书，点解会而家马太会话系耶利米先知嘅预言？嗱，其实喺犹太人嘅经典，喺托麦就系塔纳木啊。这个先知书是以耶利米先知的耶利米书是第一部，是代替了所有的先知书。所以我们代表所有的先知书，所以我们见到当经文话是照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照先知书里面的预言是一样这样的解释。跟着我们见到在第十二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翻嚟。嗱，我哋话耶稣基督第二次翻嚟有啲乜嘢嘅 requirement 啊，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所以喺度十二章系讲到以色列人嘅悔改。喺度一至到九节十二章系讲到神会系激动列国嚟到系攻打以色列。嗱，呢一个我哋喺度好多嘅先知书十二先知书我哋都睇到。例如是这个约珥书，例如是何西亚书，差不多每部都有讲到，而最后神是会帮以色列人是得胜。在十二章的第十节就是又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准确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晓冠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哇，这里讲的是什么？有一天以色列人是会为耶稣基督而悲哀，知道是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被责的什么意思？所责的什么意思？责就是钉刺穿，这解刺穿手脚是钉在十字架，是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男同男、女同女会喺一起嚟到系悲哀动，嚟到系哭泣，就系因为佢哋知道系佢哋亲手将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我哋亦都见到神话会将佢嘅灵晓冠喺以色列人嘅身上。啊，头先已经讲过噶啦，喺度第六章第四五六章我哋都见到。但呢度又一次讲到神话要将佢嘅灵晓冠喺以色列人嘅身上。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神嘅灵嚟到系感动我哋，嚟到系认罪悔改。跟住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神就会系将佢嘅灵系晓冠喺我哋嘅身上，入住喺我哋嘅身上。呢个同新约嘅呢个教导系一模一样。但有样要指出嘅，头先就系话呢度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预言。我哋知道系呢一个撒加利亚书系喺度公元前五百年写，嗰阵时连系罗马帝国都未形成，嗰阵时根本冇人知道钉十字架究竟系咩嘢嘅刑罚。喺嗰阵时嘅死刑就系用石头嚟到抌死人。这个系根据系神嘅律法书。所以我哋见到呢个系绝对系一个非常之神奇嘅一个预言，呢一切都要到撒加利亚先知五百年后先至发生。喺度呢一个撒加利亚书嘅十三章八节讲到，虽然以色列人系会系认罪悔改系得救，但系有三分之二嘅人系会灭亡。嗱，我哋知道喺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系杀咗三分之一嘅犹太人。喺度末世呢个敌基督系会杀死三分之二嘅犹太人， 其他的三分之一是要好像炼金一样是被熬炼。而最后神话，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嗱，呢一节嘅经文非常之熟耳啊，熟口熟面熟耳，喺边度见过啊？喺度何西亚书度见过。嗱，我哋见到真系十二先知书系全部系连贯嘅，一齐有一个共同嘅信息。犹太人系会悔改，耶稣基督系会翻嚟，系救赎佢哋。而最后我哋见到十四章就系讲到耶稣基督再次翻嚟，系建立呢个尼赛亚嘅国度。建立这个千年的国度。尤其是在到十四章第四节，是我们也都是讲过很多次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会是立足是在到橄榄山上高。而橄榄山是会裂开，由东去到西裂开，一半是移向北，一半是移向南。而中间有条很深的这个山谷是被以色列人来到逃跑。我也都讲过喺度橄榄山有人发现系有地震嘅裂痕，同圣经所讲嘅一模一样，就系等待耶稣基督嘅脚系立喺呢一个橄榄山度，系将佢分开。圣经话俾我哋听，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嘅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呢度所讲嘅系三光，系太阳、月亮、星星都会冇光，地会有地震。如果你记得我讲日月星宿都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都讲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样的事情有发生到。原因这些是代表审判，但是末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些审判就会临到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审判是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但是末世不接受的人就会要自己来到接受这些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尼赛亚会来 是建立他的国度，到时万国都要来敬拜，到时一切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书最后告诉我们听。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想知道究竟前面那六章的书，那八个的异象，同埋后面九至到十四章那两个的密事，究竟有啲咩嘅关系？我哋讲过那八个异象是有关当时世上的国度，直至到去到末世是有呢个大淫妇的巴比伦，是代表末世的政治的宗教的一个势力，全部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而两个密事我们见到是神的国里面发生的事，是神的这个计划，他计划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一个是有关世上的事，一个是有关神的计划。但我们也都见到八个异象和是两个密事中间是隔住第七、第八章。可以说得那八个异象和那两个密事本身就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我会将这两个的首尾的结构都放在讲义里面给大家来到慢慢是欣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我们不妨是将两个的首尾结构搭在一起，好像是两块饼那样，你将它搭在一起来到看。为什么要搭在一起来到看？因为你一方面能够见到世上在发生什么事，另外那方面你能够知道在同时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怎样。举个例，例如第一和第八个异象，我们见到神是差派他的使者到处去巡游，回来得到的结果就是说样样都是安息平静，照住神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着。神的计划是什么？刚才第九章至到十四章讲到神的计划就是要是这个尼赛亚回来，是建立他的国度，是要祝福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复国，能够是要来到审判是列国。这个是我第九至到十四章见到。但是第一和第八的异象我们都看到，这个番石榴的树代表什么？给以色列人的祝福。铜的山代表什么？给列国的审判。 第二个异象，我哋见到有四个国代表系四个国家，我哋话系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同埋罗马，系嘛？但系好有趣，当你睇翻喺度呢一个两个密室嗰个首尾结构，同埋第二个异象同一个位置嘅地方，系讲紧乜嘢啊？系讲紧耶稣基督骑住驴驹子系进入耶路撒冷城，撒加利亚书嘅九章九节。就是当这些国家一个跟着一个出现，去到罗马帝国那时，耶稣基督就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在第七个异象，讲到在凉气入面的妇人，我们说是代表最后的巴比伦，这个是有政治经济的一个是政府。我们知道讲这一切的这个预言是在启示录的十七、十八章。十九章是讲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回来是带领以色列人得胜。而如果你看在这个两个首尾结构，刚刚在九至到十四章两个密室那个首尾结构和第七个异象同一个位置，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是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非常非常之有趣。跟住第三和第六个异象，我们说是神的标准，是量度人。好似嗰个系准绳，同埋嗰个系飞行嘅书本，都系神量度人嘅，系佢嘅话语，系佢嘅律例典章。但系如果我哋再睇睇啊，两个首尾结构搭住，啱啱喺度第三同埋第六嘅异象，九至到十四章讲紧乜嘢啊？系讲紧好牧羊人啊，两度都讲紧好牧羊人，好牧羊人嘅出世，好牧羊人嘅出现，同埋好牧羊人嘅被杀。所以我哋见到呢一个神嘅标准点样能够系为佢喜悦，佢点样系嚟到系接受人，系完全系在乎接唔接受好牧羊人。嗰啲接受好牧羊人嘅，佢就会用佢嘅灵系浇灌喺佢哋嘅身上。呢个喺度撒加利亚书系不断咁出现俾我哋见到。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嚟到睇睇，就系、是喺度呢两个首尾嘅结构最中心嘅地方，指住有四节嘅经文。呢四节嘅经文就系我哋今日读经嘅经文。我哋一齐嚟睇睇呢四节咁经文系讲乜嘢？系撒加利亚书嘅最中心嘅思想。三章九节话要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点能够一日之间除掉罪孽？点能够瞬眼之间系除掉罪孽？呢度唔系讲紧人嘅行为，呢度系讲紧系接受嗰一位尼赛亚。喺树呢一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亦都系讲同一样嘅嘢，必给大卫家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系洗罪，系一夜之间将罪系洗脱。呢一个系神嘅救赎，呢个系恩典。任何人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嘅，佢哋嘅罪都能够系立刻系被赦免。有人话呢度系讲大卫家王。但是如果你睇返呢个加拉太书嘅第三章，你可以知道所有系以信为本嘅人，佢哋都系阿伯拉罕嘅子孙。所以我相信呢度亦都系同我哋每一个人讲。最后喺度经文最中心嘅地方，撒加利亚书嘅四章六节，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嘅灵。系神嘅灵。跟住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这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晓冠大卫家。所有接受尼赛亚、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身上都会是被神的灵晓冠，以致我们是能够是照住他的话语来到行出来，来到是荣耀他。不是说我们是靠行为来到得救，但是得救了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带领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我们见到撒加利亚书真是旧约的入面的一部福音书，这四节的经文入面所讲的全部和新约的福音是一模一样，这个给我们见到神的大能。讲到神的大能真是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入面。我们见到两个的首尾结构，一个在这世上发生的事，另外一个九至到十四章就是神的一切的这个是他的计划，是照着他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着。我们见到撒加利亚书是充满了四字，我们说有很多四。四是代表什么？ 四是代表是神的创造。神在四日之内是创造了天地宇宙，争在是未造动物和人，但是一切的宇宙万物都已经是做了，是代表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亦都是我们今日的这个题目主题，撒加利亚书就是神的大能和他的掌权。但我们这位神不是说他就是高高在上，不理世上发生什么事，而是他是一位眷顾人的神。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先知的名字就是神纪念神记得，所以他差派他独生子来到世上，为你为我来到是赎罪。亦都是同样他是差派撒加利亚先知来到是安慰以色列人，就是透过撒加利亚书来到安慰他们。怎能够透过撒加利亚书来安慰他们啊？给他们知道他们的禁食会变成喜宴，给他们知道他们的亡国会变成复兴，但是他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要接受那一位尼赛亚，他们要认罪悔改接受尼赛亚。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给我们看到清清楚楚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骑着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由于他第一次来临的准确性，我们能够相信他第二次的来临都一样是这么准确，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不单止撒加利亚书是安慰以色列人，亦都安慰我们，我们亦都在一个很动荡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见到有疫情，我们见到有很多的这个末世的这些的灾难就快是临到我们，但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照他的计划在这里进行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撒加利亚书，感谢你给我们这一部充满了安慰的书。我们见到你是掌权的，世上是发生紧是事情一个跟住一个咁喺度发生，但是你亦都有你嘅旨意，有你嘅计划，冇嘢系能够超过你嘅计划，完全所有嘅嘢都系照住你嘅计划而行，就好似嗰四个使者翻嚟话，一切都系安息平静，照住你嘅旨意喺度进行紧。主啊，我哋实在感谢你呢一位爱我哋嘅神，差派你嘅独生子嚟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亦都是预言他会再一次的回来。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是这样我们是能够是有这个信心，就算是见到有危难，见到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亦都仍然能够是有个平静的心来到是度过这一切的灾难。愿我们都能够继续这样在我们圣圣的路上继续跟随你，继续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给我们你的安慰，你就是那位大能掌权的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